成天窝头大碴子，好人都受不了，何况病人。 去林区取信，我让他到屯里给阿弟买点鸡蛋。 哎，启林回来了， 快走！ 哎，同学们，发信喽！ 啊，启林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来，你们等着吧。 启林， 哎，哥们儿，有信吗？ 有 的是，别着急啊。 哎， 我来，回来。 启林， 没关系， 有我的信吗？ 别着急啊，这东西特别多。哎，哎，这是 给我信的。 薛，这是你的包裹。哎，哎，你要不要了？这是你的包裹。 哎，有 信呢。 哎，这有你吗？ 哎，他怎么了？ 他父母成黑帮了，昨天指导员通知他的。那我给他送去。 哎，小潘，还有没有信了？ 全放好了。 七月，你妈寄来的包裹。 你看，我妈把书都寄来了，数学、英语。 怎么了你？ 没什么。 哎，对了，阿弟，这儿有你几封退信，邮局说，现在不能跟国外通信了。 信了，那怎么办？ 妈妈！ 哎，你们看，七月让我把他妈寄来的包裹给退回去。 喜南，你过来。我看呀，阿弟的身体啊太虚了，我想办法给弄点肉吃。今天我在这路上， 尝 一下，戳一下， 哎， 我尝一下。 什么呀这是？ 你一人够呛， 你弄的。 你背的什么呀？ 哎， 来，我帮你注一下， 帮你注 一下。先把门打开，后边就戳一下。 别着急。 哎，大卫，那快说呀， 慢慢的。 到底是什么呀？ 赶紧卸下来吧。 哎，停！什么东西啊？ 哎呦，我的妈呀！ 这是什么？ 哎，我给你带来好东西。 什么好东西？ 说说。 哎，你看， 哎呦，狗！ 哎呦，好东西！ 你看，这狗真大 呀！ 怎么是你？ 这回咱们可不真有 能耐呀！你， 雪林， 还不错。 从哪弄来的？ 嗯，你们大伙儿都好好猜猜。 猜猜，老乡给的吧？ 有那种好事吗？ 捡的。 美的你，你给我捡一个去。 雪莲到底哪儿弄的？ 啊，到底怎么 说？别着急，别着急，你猜猜。 卖乖的， 说吧， 雪莲 卖乖的。 嗯，哎，嗯，雪莲，嗯，偷的吧？ 哎呦，哥们儿，你可真会猜呀！你， 雪莲， 真是偷的。 你胆子也太大了。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在老乡屯外头等了一个多小时呢，哎呀，把我给冻坏了。最后我用吃的才把这家伙引出来，趁这家伙在那低头吃的时候。我冲上去，嘿，就是一下， 怎么样？ 完了， 真 这么简单呀？ 喝茶太厉害了， 真有你的！ 你太不像话了。咱们是来接受皮下中农再教育的。 再教育怎么着？来了好几个月了，见了几次肉啊？ 那也不能当贼呀。 贼？谁是贼呀？我为了谁呀？我还不是为了阿弟，还不是为了我们大伙儿。再说，我也通过班头了。 嗯。 哼，班头带头谈恋爱看坏书，我不承认他这班头。 哼，不承认拉倒，我还不愿意当呢。曲林，走，包皮去，先给阿弟做碗狗肉汤面。 西南，我吃不下。咱们怎么也学会偷东西了？ 好像有人来了，是老乡吗？是老乡，冲我们来了！ 哎呀， 怎么办呢？ 快，快把狗藏起来！ 对， 快，快，藏到阿弟的书房底下， 准备着。 来，搁这儿，好，搁这里边， 看见了。 哎呀，那怎么办？ 快，储藏室。 哎，对， 储藏室， 快把储藏室门打开。 开门。 站住！藏什么？好汉做事好汉当，大不了认个错，赔他们钱就是了。 是，就是，走， 快点。